攻读真言第十九章，穷而行为正直，胜于富而唇舌欺诈。若诚无谋，诚不可取，步伐匆忙，难免吃足。人因愚蠢自毁前途，他的心反迁怒上主。财富招来许多朋友，穷人却为亲朋所弃。做假见证的人难免受罚，撒播谎言的人势必难逃。大方的人人人奉承，好施的人人人谄媚。人穷兄弟恨，朋友更远离。谁追求空言是捕风捉影。获得明智的必爱惜自己，珍惜明智的必觅得幸福。做假见证的人难免受罚，撒播谎言的人自趋灭亡。安逸的生活不适于愚人，奴隶管君主更是不相宜。明智的人谎言发怒，宽恕天由，引以为荣。君主的盛怒有如狮子的怒吼，君王的恩惠有如草上的朝露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灾祸，吵闹的女人有如屋顶漏水。房屋与钱财是父母的遗产，贤明的妻子是上主的恩赐。懒慢怠惰使人沉睡，闲荡的人必要挨饿。恪守上主诫命的可保全生命，轻视上主道路的必自趋灭亡。向穷人施舍是借贷于上主，对他的功德上主必要报答。尚有希望时应处罚儿子，但不可存心置他于死地。易怒的人应当受罚，你越宽容他越乖僻。你应听取劝告，接受教训，使你今后成个明智的人。人在心中尽可策划多端，实现的却是上主的计划。慷慨为人有利，穷害胜过骗子。敬畏上主使人得生命，满怀敬畏必无殃无祸。懒惰人伸手到食盘，却懒于送回到口边。你若仗得轻狂人，幼稚者将变明智。你只谴责明智者，他既更明了义理。苛待父亲破夺母亲的，只是卑贱可耻的儿子。我儿，你停止听取教训，就是远离智慧的训言。邪曲的见证戏笑公义，恶人的嘴吞食不义。体刑是为轻狂人而设，鞭笞是为愚人背而背。